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啊！咁咧就头先啊，宋主委讲到啦，即系其实咧就系话用一个地区嘅声音咧，就系发用地区嘅声音，你等中央有个压力，即系当然唔系讲北京中央啦，讲我哋香港啊，我哋特区政府有个压力啦。咁至于佢哋嗰个即系以我哋而家现有嘅政府咁无耻咁无能嚟讲咧，啊，咁就不要脸嚟讲咧，其实咧佢就一定系唔多理，但系起码会比我哋全港市民知道啊，好，即係起碼就話，誒，原來我哋咁多區議員咧都係不滿呢個政策，或者不滿呢啲事件，咁咧可以令到更多似阿子榮講，誒，會唔會令到一啲當區嘅居民咧係嗰個知道個真相多啲？ 同埋經過呢次事件咧，即係咁樣大勝之後咧，你喺出邊，即係我哋平時上去前線嗰度同啲黑警周旋嘅時候咧，嗱，選舉之前咧個氣焰好大嘅，誒，我哋一定屠殺曬你哋啊，曱甴，跟住選完之後咧，冇一個黑警同佢出聲， 壓制咗好多， 即刻熬曬底，唔敢出聲。即係其實你見到一個咁樣民意，一個咁樣公投咧，你係一個好大、好巨大嘅心理壓力。佢原來發現自己原來真係好少數添，佢一直都吹到自己好大，沉入大多數噶嘛。係啊，所以你話區議會，我覺得去到呢個層面已經算係咁噶啦。 因為個區議會好多人就佢嗰個係功能係即係比較係細啦，但係其實可以看到，因為呢個區議會的選舉咧係 PK 賽嚟嘅，一對一嘅，係啦。咁其實咧睇到咧係等於教授成日講嘅五區公投， 公投嚟嘅， 係啦，等於公投結果嚟嘅，你可以睇到。啊，雖然他哋已經即係土共咧，係已經出盡九牛二虎啦。咁但係佢見到佢嘅動員能力，佢個機器選舉機器， 其實佢冇破壞到嘅，因為你見到完全咧，其實我哋計翻嗰個票數咧，係冇理由佢有咁多票嘅。 即係 我 哋覺得係漲咗嘅， 一定係漲咗好， 漲咗成一半啦，大百分之五十啊， 40%嘅，40% 啦， 即係你見到佢係其實每年咧，佢嗰個機器中落好多嘅選票。 係啦。所以頭先 唔好話咩啦，淨係個東頭選區七架旅遊巴啦，落嚟啦，落嚟投啦。 我哋都見到，因為其實好多人咧走嚟問我個票站喺邊。都唔清楚係究竟係邊個打邊個， 普通話問你。 佢係有啲可能口音唔正嘅，或者有啲唔知道邊度嚟嘅人士，平時一直都唔見嘅，即係你開我開咁耐街站冇見過嗰啲人嘅，好少啦。咁咪突然間見到好多嘅。 喂，咁樣嗱，咁佢憑咩嚟投票咧？ 佢其實真係有身份證， 佢真係有香港， 真係有身份證嘅喎， 真係有個地址嘅。 同埋我哋而家睇到咧，佢哋嗰個中票嗰個模式咧，係其實都幾出色嘅，即係佢哋唔會中以前咁蠢咁一加十三姓，佢係會嗱，我姓鄭，跟住佢會安排兩個 姓 鄭 落嚟， 係啦係啦，然之後咧又安排兩個姓李嘅，咁啊你老婆啊嘛可以計嘛，咁其實佢係完全中得好均勻嘅而家。咁你見到，所以其實件事咧都幾，其實我哋睇翻件事都唔算大勝嘅。你睇得出咧，我哋用個咁嘅動員能力，即係講得難聽，底褲都翻嚟咁嘅嚟嘅時候咧，我哋先係去翻64%啫嘛。即係其實係我聽落就其實就唔算一個好大嘅勝利。 唔係呢一個風高浪急嘅話，其實大家都輸曬嘅。 係啊，真係會輸。 其實係 佢已經 個高投票率就 係啦， 就打咗個選舉機， 同埋嗰個高度係難以想像。係，因為如果60%、65%嘅話咧，其實我哋呢度可能有啲都會落馬嘅。 係因為見到佢嗰個票數係上升得太快啊，係我哋計算係冇可能有咁多。我哋計佢3000，但係佢最後比實際嘅數就係多咗成千。如果我哋個投票率一低咗少少，我就可以翻屋企做市民 啦。社長，其實咧，我哋投票嗰日咧，1、1、2、4嗰日，10月24日咧，我有朋友做嗰啲旅遊巴公司啦，咁佢哋話就係嗰日啊，嘅 booking 啊，係92%啊，即係都係。呢啲旅遊巴司機都要去開工啊，去車又唔知點解有啲人又要喺深圳啊，點樣安排啲車落嚟啊？咁佢哋又有啲係有啲人就當然啦，即係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咁嘅新聞黨佢哋喂一件背心啊，喂一個義工啊三件背心添，咁咪去 輪流做嘢。唔係佢哋做義工， 嗱佢哋嗰啲動員能力咧。 就是動員曬喺上面大陸住 嗰啲 工作，嗰啲香港人咧就翻嚟投票。咁啊，所以咧，即係亦都有啲咧，即係。是真正移咗嚟香港，每日150，你累積咗咁多年，都有相當唔少嘅人。嗱，呢啲人咧未必係真正是住喺香港。 所以最可惡。唔係嗱，呢個我又覺得，呢150人咧，我哋成日鬧，屌你冚家產，你每日俾150人，如果你而家已經超過100萬人，你從呢一次嘅投票，呢150萬人都係變喺轉變中嘅。 係啦， 即係我哋唔好將呢150萬150人咧，去即係歸咗去親共嗰邊。 嗱，我唔係同你講嘅，即係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嗱頭我講曬我嗰個情況先，即係嗰個你150人累積，而家你100幾萬裏邊，你話誒嗰中間嘅變化，我唔提討論呢個問題先，只係話佢哋大陸就動員呢班人會落嚟，同埋呢150人未必就全數住喺香港。但是他是居港有7年，咁佢咪有資格投票咯，係咪先？係嘛？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即係今次文仔所講就話開站咁多次，我都未見過呢啲人嘅咁，嗱就係呢一類人咧。 係啊係啊，因為佢係動員咗呢啲 人啦，巴車嚟嗰啲就 係佢動員呢啲人。 但係咧，即係話你係咪嗰即係150個就一定投啦？好明顯有個例子啦，水泉澳裏面咧，即係水泉澳其實咧講廣東話咧，就可能係變咗少數 嘅。 係體業就係一個好 嘅例子啦。我哋睇翻張澳咧，其實好多福建， 好多嘅好多。 但係咧有好多係好憎共產黨，或者咧有啲人係完全唔想投俾對家，係話我投俾你啦，反正都係咁，我哋唔會投。咁辛苦，我哋咁辛苦走嚟香港， 唔係我只係舉呢個例，我並唔係話咩轉唔轉啊，而係話即係大家喺個社區裏邊就唔好對呢啲所謂粗鄉音嘅人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啊，即係呢啲都係佢漸漸地都係成為我哋香港嘅香港人，佢接受我哋香港呢一套價值，即係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啦。 嗱，所以即係你要當然你要分析呢啲咁嘅人咧，即係我哋要開個專題講。都講唔完，第一集都講唔曬，係咪？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仲話要話開放咩所謂嘅咩9+2嗰啲位置去到有票站，你真係想攬炒喎？你係咪真係想真係遠榮光歸香港啊？嗱，你係咪真係想光復香港啊？嗱， 唔係嗱，呢個咧就即係將來佢個政制發展，佢所謂大灣區。要將香港部分嘅人又移入大灣區啊！咁呢啲長遠嘅計劃啦，咁好啦。講翻在地啲啦，你幾位嗱當選咗之後，對地區上面有啲咩承諾？有啲咩要幫手搞啊？ 或者咁樣啊，一區一區啦，咁啊，譬如你係荃灣區啦。 唔係我今日有人傳過一段一個筲箕灣嘅女候選人，嗱佢出咗一段嗰個 po 文喺 Facebook 就話，佢話嗰個原因未當選之前咧，都覺得即係做一個區員又唔係好困難啫。咁但係當即係。當而家後任嘅時候已經接到好多 case 啊，譬如半夜又要通坑渠啊，一陣間又邊度爆水喉啊，咁同埋咧，同埋啲居民咧就會怪責你啊，佢即係希望我喺呢頭投訴咧，嗰頭已經搞掂啦，咁但係即係你呢頭投訴完嗰頭又未搞掂，咁啊啲電話梗係嚟，喂你有冇搞錯啊？我叫你啊，我冇水喎，我講咗咁耐，講咗3日都仲係冇水。即係類似呢啲咁嘅 case 咧，係不斷重演嘅。因為當然一個區議員佢都要排呢個排 priority 啦，係咪？有邊啲嘢重要先，邊啲唔重要先？咁你但係你排咗啲所謂唔重要，佢覺得哦，即係我唔重要。其他啲重要 的。不過我哋呢三位咧都係唔係話空降， 係即係唔係新手嚟嘅，都跟咗。 咁啊 ，Matthew 可唔可以講翻，即係喺荃灣區咧？咁你即係你哋就任之後咧，會有啲咩嘅搞作咧？ 嗱，咁其實咧，我哋荃灣區我哋19個民主派候選人咧，喺競選期間咧就已經有個聯合政綱噶。咁我哋當選之後咧，當然我哋16個當選咗啦，會全力去。 即係得三件啊，建制啫。 係啦，就實現呢個政綱啦。第一。我哋會改革呢個地區撥款嘅制度。第二，我哋會取消授權票，因為議員冇理由唔使你開會嘅。 雖然係自己人多今次， 係啦， 雖然自己 就更加要求高啦。因為連批評建制派成日唔嚟開會，咁我哋依家我哋當家作主啦， 自己唔好做啦。 咁要做好自己啦，係咪？第三，會改革呢個增選委員制度。第四，會增加個透明度，會議會直播，因為以前咧好多人咧唔知建制派係啲醜態嘅，因為。直播開放俾你睇， 係啦。雖然頭先一句啊，雖然都係我哋自己人多，我唔怕俾你睇噶。 同埋第五，我哋要追究呢個警報啊。因為其實有，譬如你開槍，第一個開槍就喺呢個荃灣發生噶嘛。所以好多居民會期望我哋咧當選之後咧，將呢個追究警報擺喺第一位嘅。 這個就是荃灣區議會你們即後任所收到一些反應啦， 除了一般的即地區事務之外， 那些地區民生那些不要講了，走失隻貓不見了隻狗那些不講住 了，那 些不講住了。 OK， 好，今天 喂西貢區議會鄭議員， 西貢區議會其實做的事跟剛才已經差不多都講曬，俾佢都講曬。其實我大致上都一樣。咁甄選委員我哋本身冇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多街坊回應就係希望我哋叫做重組嗰啲區嗰啲委員會啊，即係可以貼合翻更加時代嘅，即係嗰啲叫做 即係唔好咁 環保嘅，就唔好話咁咁老土啊。或者有些東西是要青年一點要潮流一點的，那還有就是最希望我們就是有什麼大型活動議員都要出來做一個監察，做一個跟他們 在前線幫那些小朋友支援他們的角色，那還有很多街坊很要求我們希望直情是裝備好一點，因為現在有其他那些叫做有撥款，那你們買一些好一點的裝備出去擋一下子彈吸下催淚彈，吸多兩口等其他人不要吸，即有些這樣的想法的。那所以我希望即如果這個抱負就是希望我們可以聯合整個即西貢區民主派，我們整個26人的，希望我們可以就出到去外面，我們組成個什麼隊伍又好什麼都好， 有個什麼什麼聯盟 也好，什麼都好，各方面盡力，我們在前面擋一擋，就是他們大部分的傾向就是這樣，還有那些警報啊，或者我們希望以後區議會那個是否可以加入多些叫做同地區，即是可以開多些居民大會啊，或者即有些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直播啊咁多啲，即係最主要都是依啲咯。 OK， 我補充咗兩句先，補充咗兩樣嘢，即係補充咗少少地區委員會啊，呢、這個即係區議會下邊咧嗰啲委員會咧就區議會係大會啦，下邊有一啲不同職能的委員會，例如譬如話屯門委員會，屯門區議會咧下邊因為佢有鐵路，所以佢有個鐵路委員會咁。咁啊通常每個區都有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啦。咁亦都咧就房屋的委員會等等，咁啊因應各個地區不同，譬如將軍澳佢哋咧好著重環保嘅，可能有個環保的委員會。委員會下邊咧，頭先阿 Matthew 咧提到增選委員，咁啊增選委員係咩貨色咧？咁就係話咧，你啲委員會咧就本來就由區議員按自己嘅興趣就加入呢啲委員會，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委員會希望能夠吸收更多嘅意見，所以就邀請一些地區人士 邀請的由誰邀請呢？ 區議員推薦、政府就民政處 每個區議員可以提名一個， 在民政在區議會下面他們都有所謂條例，每委員會有相當比例的這個所謂叫增選委員，開會的時候他們的職權就跟這些議員呢是等同的，但他是沒有錢收的，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呢這個增選委員呢很多時候就是他們的建制派呢就作為酬庸式，就真的不是找一些所謂專業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去參與，而是呢就培育他的接班人呢就 多個銜頭啦，即是地區人士呢有頭有面爭過政府的一些銜頭，咁啊，俾個鹹頭佢咧，就印喺張卡片度，又冇乜作用嘅。 Okay. 但係嗱，不過咁，我覺得呢、這、一個亦都不為一件好事嚟嘅。我覺得呢個增選委員咧，亦都係喺地區裏面吸納一啲其他嘅意見咧。地區人即係一定要公平啦嚇，即係唔係酬庸式嘅。都其實係對呢、這個區議會運作啊，區議會有啲小組裏面一啲譬如你交通委員會，譬如滅災咁類似呢一類咁嘅委員會入去咧，我覺得都係一件。對地區上面一些想服務地區的人咧，都是一件好事嚟嘅。 好，阿子仲咁啊，黃大仙區我都關心黃大仙區，我出世到而家都係住黃大仙。 嗱，咁其實咧，阿蘭文輝啦，同埋阿仲文啦，咁啊，其實黃大仙嗰個社區，其實香港係講緊我哋黃大仙區嗰啲居民街坊係好著重個人口嘅規劃，但係有好多我哋黃大仙區嘅年青嘅一代咧，三四十歲咁樣啦，即係較為年青少少啦。七八十後啦，原來就嚟自荃灣區嘅，即係個人口結構咧。其實港共政權係一個好保護呢個嘅建制派好叻嘅， 將我哋嘅公屋係點樣嘅興建啊？我哋嘅嗰啲人口係點樣嘅遷移啊？點解會有啲九龍灣以前點解有啲住九龍灣啊，或者住黃大仙人會有時會翻咗入去太和啊，或者大埔會去投票啊，或者係點解會有啲我哋黃大仙區嘅居民點解會有荃灣嘅喂會投票通知卡啊？咁係咯，好得意嘅。咁啊，嗰個人口嘅嗰個比例係好有問題啦。呢個係嗰個人口個遷移問題啦。即係其實佢都係諗住最尾佢係好邪惡地諗，咪幫你拆散你民主派啲票，自由民主派嘅票嘅啫咁樣。咁仲有一樣嘢，黃大仙區將來會做啲咩呢？嚟緊我哋會徹查警報啦。八月五號喺農場度，點解會為係咪疑似黑警可以或者可以袋住支槍？點解為嗰個農場度嘅兩邊會有一個電單車嘅著火？點解會係咪自編自導自演去到插裝架喎？呢個係好緊要。第二，點解 TZ 喺我哋嘅民居四周圍可以立亂去到冇警告之下、冇舉橙旗、冇舉藍旗、黑旗之下，係立亂去到放？喂，甚至乎我去到我東頭選區叫做黃大仙，成個黃大仙最南邊嘅區域，都我哋東頭選區一啲嘅樓宇即係太東樓啊、偉東樓嗰啲咁。比較唔係近農場度，都聞到嗰陣催淚彈味。佢哋嘅低層單位或者高層單位都要閂窗，好恐怖。點解我哋嘅御港灣嘅街坊落街去食個下午茶，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咪雖然嗰日有公眾活動啫，但係喂黃大仙區冇啊嘛，都要去到立亂去到濫暴我哋嘅街坊，去到毆打我哋嘅街坊，尤其是男嘅户主毆打到兩鑊，而家係有16個嘅業主係要孭緊呢個嘅審訊。嚟緊1月20號都會要我都要親自要去到聽審，去到睇有咩可以幫手，仲要唔係喺翻嘅即係九龍區嘅法院喎，全部喺曬灣仔法院喎，好得意喎。仲有一樣嘢，點解黑警可以喂你黃大仙區你唔夠警察去到維持治安咩？點解你要NT lock point？ 點解要有北角警署嘅警察要跨區啊？呢個又係問題，所以係五大訴求即係缺一不可。我哋係要即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係徹查黑警啊嘛。點解會有啲黑警會喂？係咪同佢講廣東話聽唔明？ 咪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警暴啦。係 啦， 即係呢個 深刻冇委任證，博頭冇 number， 你立亂去到 係啦。呢個即係呢個全港性嘅一個警暴問題啦。 天水圍可以非禮靚妹話豆仔呢啲真 係咁樣啦。譬如我哋丁九日報嘅記者啦，咁佢喺黃大仙採訪嘅時候咧，喺記者群裏面啦，係可以俾警察啦啊，唔知有冇警察，唔知係咪，總之著制服嘅物體係攞警棍咧，係安全帽敲碎，冇安全帽，你諗下嗰幾嚴重，安全帽係敲碎咗嘅，啊喺黃大仙區嘅，咁、 okay。 第二日咧係後腦，咁但係都後腦嗰下咧就冇咁硬，個安全帽冇碎，但係如果冇安全帽嘅，一前一後攞得命嘅。 OK， 嗱簡單嚟講就係話，即係都係一啲警報嘅問題，大家所以關注啦。即係呢個其實幾個區，唔單止你三個區啦，即係全香港嘅區議員嘅聯盟裏邊。即係首要關心嘅就第一就都係警暴嘅問題啦，跟住就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各區有唔同嘅即係地區嘅大白象工程，譬如話拉， 仲有加多個。仲有我哋九龍東嘅傳統嘅紅區啦、窮嘅區啦、公屋啦、公屋同埋居屋嘅為主啦，同埋一啲比較基層嘅區域啦，佢哋點解為住公屋住居屋？點解下下我屋企都樓下座同門口，逢禮拜五或者逢禮拜六？點解要擺啲匪報喺度？佢仲有喂嗰啲咩龍舟咧？喂嗰啲點解你建制派可以立亂可以用喂政府資源嚟嘅喎，區議會資源嚟嘅喎？點解要 sell 你哋建制派啲嘢？點解有咩事啊 ？sell 咗好多年嘅喎，22年都係咁個龍舟大佬，所以係好憤怒。佢哋點解係要用政府嘅資源啫 ？OK， 去到 sell 或者係譬如我哋見到黃大仙區其實好多公屋嘅下邊咧，佢有啲係譬如乜會啊，即係啲咩街坊，即係對以前街坊福利 會啊， 唔係譬如咩社區咩會啊啲咧，好多唔同嘅名嘅。 東頭居民聯會 係啦，嗱依啲好明顯。嗱咁依啲點解佢哋可以用到公共資源咧？我嗱譬如將軍澳區可能就少啦，咁譬如 我哋新界社團聯會，或者唔係佢哋同埋西貢咩 會，即係好似你荃灣區，你哋一定有噶，你 一定有 黃大仙區 嘅。嗱，其實個嗱張生，其實咧各個區都有呢啲不同 名義的組織，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那個套路都是一樣的， 各區議會各區的區議會呢都被這些建制派成立了不同類型的衛星組織，他就籠掠了這些政府的資源。所以呢剛才呢林日輝所說就是他們要檢討咁多區議會裏面呢，大家都會共同一個目標，係檢討呢種所謂撥款嘅制度，呢一種權力嘅制度。OK， 嗱喺政府嘅架構裏面，頭先我再補充一樣嘢，就係話區議會下面有增選委員。咁喺政府嘅架構裏面，民政處下面咧，因為所謂民意，嗱，所以佢哋好重視民意。以前所講啦，一講和理非講講民意啦，民意如果喺區議會民意裏面唔傾向政府嘅話咧，嗱。政府仲有一樣民意嘅，叫做分區委員會。喺民政事務處下邊咧，佢亦都各個分區咧有分區委員會。呢啲分區委員會咧，就係佢會揾一啲咧地區嘅人士。嗱，呢個咧直接咧由政府 appoint 嘅，直接委任嘅。 完全冇任何介入。 係完全你就即係佢哋嗰度討論嘅嘢咧，就分分鐘同你區議會討論嘅嘢咧，都係差唔多。咁呢個咧就係。同政府的所謂製造民意咧，就喺呢度出嚟嘅。咁當然呢度咧，即係如果即係各位區議員啊、各位區議會嘅朋友咧，將來有機會要檢討嘅時候咧，可以甚至乎連呢個分區委員會都可以去檢討嘛。 因為我喺廣英年代我都做過呢個分區委員會委員噶嘛。 咁因為呢個地位相對高㗎， 而且呢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因為佢比區議會更加早㗎嘛。 係， 當初未有區議會嘅組織，咪用呢個去諮詢民意咯。 冇錯， 係區議會都有咁耐啦。是不是需要再架床疊屋一個毫無民意基礎的諮詢委員會呢？這個值得檢討 的，這個可以值得檢討的。 因為那時候港英年代我們當然覺得它會比較稍微公平一點，是不是我都入不到了，是不 是，而且真的會聽這些意見，不是說找自己有入 去，因為它間不中呢，就是那時候民政處都會找個人打電話來問，一條條問的，你對這條問題的意見怎樣，它真的寫下，是不是，現在就當然編輯了所有建制派了， 現在臭 用的而已，沒錯。所以呢即是要檢討的事呢，即係實在好多嘅，咁啊，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地區上邊嘅問題，各區都有所不同。譬如誒，東頭村嗰條東頭河啊，點點點啊，咁嚇嗰度啟德名渠啊，而家做得唔錯啊，咁做得幾好啊。西貢區佢哋嘅環保嘅問題，因為西貢區最多呢啲郊野公園啊嘛，係嘛，所以個環保問題啊，同埋咩即係特別受關注嘅。 嗱，我嚟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完啦。咁我啊講下啦，阿子仲咧就本來係喺機場做。 地牢地勤， 地勤嚇，咁啊間公司係屬於太古嘅，係嘛？ 係啊， 唔緊要喎， 國泰航空 咯，係太古嘅。咁因為咧就喺 Facebook 啊或者行動上面咧就比較係即係撐呢個反送中啊，咁 嚴謹， 就最後咧就係用呢個理由咧就係炒咗個魷魚喺選舉前大概一個月到。 報名啊！一報名就即炒啊！ 一報名即炒， 11月13日係咯， 咪即刻通知你啫。 咁所以即係咧，所以咧就變咗即係飛阿子仲梗係喺個羣組度有啲即係，唉，我失業啦，俾人炒咗啦，諸如此類。咁我又唉，炒咗仲好，因為你仲要擔一份工咧，你又減少咗喺個地區上面。當然你話你無啦啦辭咗份工仔服務地區，有次就即係嗰個 咁啊更好啦，更高理想啦， 本來更加重重啦。 咁既然炒你喎， 既然炒咗，咁你就一門心思咧，直情喺個地區裏邊踎燈，踎到佢當選。我當選咗之後，屌我使乜靠你呢份嘢啦？係嘛？我自然翻嗱，其實應該得閒翻去揾炒你嗰個。 多謝佢應該 係揾佢有 咩寫翻封感謝信俾佢。 個地區個部門經理都細細聲同我講，其實都知道咩事㗎啦，係大概猜測係預計係咁樣嘅情況。 唔係你翻去同班同事飲茶， 感謝嗰個炒你嗰個。 1月1日之後翻去同佢飲茶， 俾個感謝狀佢， 俾個感謝狀佢， 每人派張卡， 最大功臣啊！ 但係依個就唔係你，即係唔會係你部門裡面嘅事啦，即係上層嘅事。 工場咧， 高層工程啦，工程 啦，佢都壓落去俾個部門老細做啫， 執行嘅嘢 就。咁但係佢嗰個即係解僱嗰啲即係啲程序啊，嗰啲你覺得點樣咧？即係會唔會有粗暴 啊？補足佢啊，諸如此類啊， 都 OK 可以接受。 唔係，補足係一定補足噶啦。咁但係會唔會過程好粗暴啊？咁樣咧？ 佢都俾咗一段時間，都俾咗成個零鐘，我俾我慢慢執落。 個零鐘頭咁多啊？ 個零鐘 可以食埋早餐啊， 先至走啊離開，都係早上 啊。即係機要即報即解噶咯。 唔係啲大公司， 即係揾兩個食 Q 跟住你。 唔係即係簡單啲講啦，大公司啲炒人咧有佢哋一定嘅程序嘅。咁而因應呢啲咁嘅，因應呢個送中事件、反送中事件咧。咁啊，我哋不時都聽聞啦。 咁但係佢個理由係乜嘢咧？即 係冠冕堂皇嘅應該係， 一定冠冕堂皇。 考勤記錄問題 係啊。咁但係如果依個你係可以抗辯咧，因為影響你個聲譽噶嘛。 都冇所謂啦，而家都我 都而家變咗尊貴議員啦。 即係咁講，喂，即係咁講啦。佢揾一啲莫須有嘅言詞嚟到炒你。你咪同佢抗辯咯，咪賺大大家嘥時間。 咁啊，但唔係 唔係你個經理講啊嘛，有事咧，嗱呢個咧， 嗱依個喺外喺外國嚟講咧，即係依一樣咧就可以告翻佢，咁啊又告贏咗又賠翻，不過香港咧就冇乜點 冇呢個香港冇呢個， 即係告佣嘅有，但係咧就即係你花嘅精力咧，可能同你收到嘅唔多 成比例啊。如果美利堅合眾國就好好多啦，或者中華民國嘅勞工法例就好多啦。 咁啊，譬如你因為你本身係正職咁，你依個中間有冇受到？呢個困擾咧， 我就好啲，我公司就其實俾好大自由度嘅，只不過我咧，因為為咗要全力投入呢個選舉啊，所以我咧九月三十號已經缺咗份工噶啦， 係， 即係呢個幾月咧係全力去做地區。 咁但係你即係 咁，你而家仲會唔會做全職啊？因為翻翻去揾翻嗰份嘢， 唔會啦， 做全職啦， 當選咗繼續全職區議員啦。 咁但係嗰個過程之中，即係其實你應該你同事啊或者上司咧都早知你呢個決定噶啦，咁佢哋即係公司咧都冇乜特別嘢都。或者是即係同事會支持咁樣啊？ 公司呢幾年都知啊，就即刻隻眼開隻眼閉咯。只要我唔影響到正常工作就 OK。 啱啊， 簡單啲講啦，即係 Matthew 佢頭先都講咗啦，四年。佢即係上一次吸收咗經驗之後，跟住就破釜沉舟，喺四年即係釘咗喺呢個社區。 即係一個正常嘅公司，一個咧就唔係咁好嘅公司啦。 冇錯啦，文仔就唔使講啦。我哋喺眾文興就不嬲都係喺地區上面服務。 其實我只不過係做到個區啫，有冇錯？我做我老闆嗰啲 case 又做埋我自己 case 冇錯， 一樣嘅嘢。 我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下個禮拜仍然我哋喎嚇。 咁啊，再次恭喜我哋三位議員。 多謝。 我想邊個？唔係。邊位下一屆有興趣參選的咁就自己報名上嚟參加我哋嘅節目。 睇緊啲啊！嗱，出年九月立法會啊，係 喎， 係啊，大家上嚟啊！ 下個禮拜一就係呢個冬至嘅翌日啊，咁啊，我哋仍然要做節目㗎嚇，即係唔好偷懶啊！下個禮拜 都係我哋啊， 係啦，咁都係我哋，因為 擺身邊擺定盤盤菜喺度啊， 擺定盤吉啦，你話屌！ 喂，仲有啊，唉，最緊要嗰樣嘢就嚟月尾啦，過冬啊！ 係咁啊，即係嗱咁啊。今日就啊都係一過咗二十個月講噶啦，咁啊大家就 講定先， 啊貨金啦， 係啊，即係你大家咧就冬至買雞， 俾錢 就細只啲嘅， 俾錢，俾錢， 係，好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再見啦 ，OK， 好，拜拜，拜拜。